车厢的 kiss kiss， 亲吻脸颊的微笑，不用去 kiss kiss， 让快乐习以为常。 北京时间23点整， 亦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Exhibition and Trade Center. 世界瞬息万变， 它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联合调查组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新闻时刻刷新。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广州市区的天气状况。今晚呢是有分散阵雨，周六是多云到阴天，气温介于17到2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于65%到95%。接下来呢开始我们今晚的星空夜话。 时间撬动了钟摆，一簇花火就是一个绚烂的故事。我们向着逆光而来的温暖出发，穿过街头巷尾，穿过人潮汹涌，穿过懵懂青涩，穿过跌宕起伏，穿过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剧本，穿过我们不愿意告别却不得不最终失去的过往。呼啸而过，我却用声音为你凝固这一刻的光阴。只有在这样的星辰之下，我才敢为你说出这样的句子。喜欢糖果色的台灯，喜欢老山潭醇厚的奶香，喜欢清澈的茶，喜欢你。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让我们在睡前的时光里来一场坦荡的枕边私语。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在故事版本当中是完美的，是刚好在一个舒适的位置上，是在一个让别人看起来觉得自己还相当不错的程度上。可是有的时候很不赶巧，就是有那么几个瞬间你真的很想在地上抠出一个洞让自己钻进去，因为有些尴尬实在来得太让人尴尬。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去上班。 真的有一点烦心，是太阳公公他老人家给了我信心，妈咪把我送进校门，还是抱他使劲的亲，妈说放心放心，怎会有你的语音。 这孩子有灵气， 长大了有志气， 不冲人发脾气， 吃饭是有霸气， 对朋友讲义气， 用耐是有骨气， 虽学习不咋地， 具体还是很争气。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班花的表弟。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因为听说他的职权范围只有这里。 每天能看见奥巴马的笑脸，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美丽的画面靠我 们去实现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同学们好， 校长好。 同学们洗脸了吗？ 洗了。 尿床了吗？学费交了吗？ 没有。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啊？谁知道人们的生活有多糟啊？三二一，倒数去三好，告诉你，路过的音乐有多好，听了以后就能唱首歌。 要多么奇妙，就多么奇妙，请你不要去太多，也不要太少， 随便吃点东西， 东西 不饿了就是 好。 像我们有埋头的精神，做得少一点烦恼，多一点打包。 每天能看见欧巴马的笑脸，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美丽的画面靠我们去实现，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 其实上幼儿园的时候，有的时候快迟到就很容易走错班，你知道吗？小学的时候还常常干这种事情，就一大早呢，急匆匆的冲进一个教室里面，然后发现，空气当中飘着一丝异样，再一看这讲台下面的这一群人，似乎感觉有点陌生，然后紧接着在他们茫然的眼神当中，突然就爆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然后你知道自己走错地方了，又赶紧灰溜溜的从这个教室钻出去，然后赶紧去下一个自己正确的方向。人生当中的尴尬实在太多，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来互动的时候能不能聊完。也许有点困难，但是尽力吧。今天呢，一起聊一聊你经历过一些什么样子的尴尬的事情啊。所以赶快上来互动，让我看到你的微博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伟，黄伟。 清洗了一万次月亮的脸，也尝试褪去所有的伪装。忙碌了一天的我们，终于在睡前柔软的时光里得偿所愿。用心里的声音点亮一盏灯，哪怕只是偷得片刻的欢愉，也是今天对自己的救赎或是奖赏。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天呢，一起聊聊曾经尴尬的瞬间。万泽佑他说啊，前阵子呢，我们上物理课讲到这个体温计会有缩口啊，因为其他体温计测量温度的时候呢，是不能够离开被测物体的，只有体温计。所以呢，老师演示了一下，如果说不能离开被测物体，要怎么测体温？结果老师呢就拿我去做示范，趴到我的腋下，还跟全班同学大声嚷嚷了一句，哦，这位同学挺好，没有狐臭。老师太可爱了吧。我觉得这真的很有画面感啊。我觉得如果遇上一个比较幽默风趣的老师，其实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呢，是可以常常让大家打起精神来的。如果 有一些老师这个讲课风格当然会比较平实一些，对吧？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本来专注力不是太强的同学，他可能如果自己很难控制自己，就很容易让自己飘走了。阿奇当时说到尴尬的事儿，莫过于有一次我着急出门，然后穿着拖鞋和睡裤就跑出去了，但是我的上衣是外出的那种上衣啊，所以呢在下楼的时候，我的室友还问我说，你是不是下去打个饭呢？我说我要下去见我的一个朋友。室友当时和我一起出的门，他说，那你见朋友你是穿着睡裤和拖鞋的？我瞬间就意识到不对啊，然后赶紧又冲回去换了，还好是换了，要不然见到自己的朋友就更尴尬了。以前我是听说你们女孩子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见朋友呢有三种不同的，是吧？有一种呢就是要洗了头才能见的，有一种是不洗头也可以见的，还有一种是洗不洗头都不想见的。那你这个就比较特别了，你可以把这个概念换成说要换了正装才能见的，以及随便乱穿也可以见的，以及不管怎么穿都不想见的，是吧？徐宇轩他说，以前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属于五音不全的，我居然在人群当中呢高声的唱歌，唱完之后看到他们的表情，我开始意识到不对，哎呀，这下就尴尬了。我跟你说，有些朋友呢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跑调的哦，这个跑调的人他也分好几种啊，有一种呢是他唱跑调了，他知道啊，他知道自己是跑调了。还有一种更困难的就是他自己唱跑调了，他自己全然不知，完全不知道谁在调上谁不在调上的。这种就是的确让周围的观众会更尴尬一点的。然后最后如果你真的能够自己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恐怕你也挺尴尬的。徐妈说，我的尴尬在于说我感觉自己的笑点太高了啊，别人有的时候呢随便说点什么东西大家都乐呵呵的笑，就我一个人板着脸。哎呀，你真太可爱了啊。所以你常常是你那一撮朋友当中很严肃很黑脸的那个，是吧？就觉得哇，大家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可以那么不捧场呢？是不想亲近我们吗？是你这个人太有个性吗？是你真的觉得我们这帮人太无趣吗？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后来自己也慢慢尝试做一件事儿，就是尽管你的内心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多有意思，但是你也会去配合一下大家的表情，对不对啊？我觉得你下次不一定要笑出声，但是起码你看着大家都这么高兴，你可以向大家投去一个微笑，对吧？如果你真的板着脸的话就很尴尬啊。猫咪吉吉他说，应该是读小学的时候吧，有一次呢班上有个男生不小心把这个墨水啊弄在了我的脚上，哇，当时气得我都快哭了，刚好呢老师就在我旁边，于是呢让他把这个墨水啊给我擦干净。只是当他蹲下来帮我擦掉的时候，我其实蛮后悔的，当着同学们的面我真的觉得啊，这样的场景让我挺尴尬的。不说起来也是啊，可能别人只是无心之失，但是怎么说呢，就可能小的时候还没有察觉到一些事情啊，比方说有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动作呀，是吧？有一些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互啊，但是看上去是有那么一点，反正那个场景是挺异样的，让人感觉，是吧？就是你的同学可能内心也很煎熬，就说啊，我为什么好像变成你的仆人一样要去伺候你什么的？我也是无心之失啊。所以不过你也说了，当时幼小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好像哪里出了点问题，对不对？好像不应该这么娇气啊。钟水水说，上一次我从家里呢准备来广东，有一个小朋友问我说，拉着行李箱这是要离家出走吗？那个瞬间我觉得又好笑又尴尬，然后我就只能跟那个小朋友说啊，是啊，我要离家出走了。 所以在那个小朋友的眼中，你是一个坏坏的大孩子是吧？你居然敢离家出走啊。哎，不过说起来挺唏嘘跟感慨的。有一天你羽翼丰满，不管你主观上好向往那一天，还是被动的不得不自己撑开翅膀去翱翔，总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场景，你独自背上行囊，你要上路。少女星星说，有一次呢，我因为特别着急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公交车三路公交车看成了十三路，结果呢我在这个路上呢还责怪司机师傅说，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走错方向啊。啊，我觉得急匆匆的时候很容易出错的啊，人一慌乱呢，一着急啊，或者一动怒啊，你有没有发现呢，那种状态下的自己呢好像觉得自己特别敏锐的感官全部都打开了，但其实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很容易做错一些事情，要不然就是错判啊，要不然就是你的反应是错的，要不然就是你的思路是错的。事后自己当然会很尴尬，所以呢当你处于那种极度的焦躁着急或者是愤怒的状态下，不要轻易的去做一些事儿，不要轻易的做判断，更不要轻易的做决定啊。那今天我们在星空一起聊的是你曾经经历过哪些尴尬的事儿呢？我相信尴尬的事儿年年有，搞不好今年特别多是吧？希望你一起到节目当中来打 call 互动，让我了解了解你过去的尴尬，让我看到你的微博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纬，黄伟。 我曾以为日落之后就是数不尽的落寞，也曾以为花开两朵只会天各一方，直到耳边传来天籁，星辰坠落眼前，我和你在人潮的尽头相遇。嗨，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你也在这里。夜、那么深沉，夜那么深沉，你如此明媚，你如此明媚。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你是一朵可爱的小花，随风摇曳。 不知不觉中长大一点，爱做梦的我变得有些疲倦，儿时的梦想真的难圆，童话中的王子还是没出现，真想让一切回到原点，别让自己梦想只在梦中实现，傻给你自己心爱的旧拖鞋，还有邻家弟弟可爱的笑脸。 不敢回首，从现在开始跟我走，用我小花式的快乐调味药，让你精神抖擞，别低头，跟我做朋友，爱情的渡口要我们一起出游。 Hey boy， 好好对待你的女朋友，时刻唱小花的情歌给她听，最后我要祝福你们一生一世永远不分手。 不知不觉中长大， 还有邻家弟弟可爱的笑脸。 Selina 任嘉萱， 我是光良。 你好，我是蔡康永。 大家好，我是景甜。 我是许茹芸。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是周蕙。 我是张涵予。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我是王铮。 大家好，我是萱子。 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大家好，我是许飞。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支持黄伟的节目，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星空夜话， 星空夜话，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不只是聆听，有的时候光聆听不互动也尴尬的嘛。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过去啊，哎，这个话题真的是一想到就很想笑，憋不住是吧？当然现在觉得很轻松啊，觉得自己当时怎么可以这么幽默是吧？或者被幽默，但是当时那个瞬间真的很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对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尴尬的事，赶快上来互动啊，让我看到你的微博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伟。新00525他说，我现在呢就有一件很尴尬的事啦。我和一个小我7岁的男生正在谈恋爱，而且呢我们还是在一起工作的。哇，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议论我们啊，说我们不应该在一起的，而且家人也这么说，就老问我怎么想的呢。啊，我是搞得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在一起了。怎么说呢，有些人非要在这一趟人生旅程当中挑战一些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恋情，对吧？比如说这个要克服一定困难的，就是远距离的恋爱啦，或者说是这个女生比男生小特别多啦，再不然就是女生还比男生大特别多啦，诸如此类的吧。但你要说这种对于这种感情的态度呢，我常常都建议，如果是我周围的朋友，我会跟他们说，这种东西呢你真的不要轻易的开始，但是开始之后呢最好也不要那么轻易的结束。因为确实这种体验很难得，对不对？而且你已经开始了耶。当然从某些角度来说，人们会觉得说啊，既然你们都没有结局，那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在这种事情上面，对不对？其实想想说，如果女生比男生大个7岁，你说是不是一定就很难幸福呢？好像也未必啊。但是这个是不是以后会遇到很多很实际的困难呢？当然会有啊。就这个问题，你一旦用理智的方式去想，就哦，未来问题还挺多，是吧？但你一用感性的想法就想，就觉得有喜欢的感觉就好啊。所以呢，现在就是看你想用哪一种方式去做决定，就是想用理智的方式还是用感性的方式。如果是理智的方式呢，那恐怕就真的会 你就是想一想，就真的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你们两个人继续下去啊，然后可能会面临哪些的问题，你把它一条条罗列下来，然后你再自己思考你们你能应付哪些问题，你觉得你对对方的信心他能应付哪些问题，然后甚至把这个问题呢可以大家一起在一个风和日丽心情都不错的时候一起来讨论一下，看也可以试探一下对方对解决这些麻烦的立场跟决心嘛，对不对？这个如果你自己在思考的时候都觉得不 OK 呢，那可能真的就是不 OK 是吧，或者你感觉说对方好像真的没有信心解决未来的事情，或者两个人一谈到未来就觉得望而却步，那真的是从理智的方面来说，那可能真的就是会有问题。但如果感性的方式解决呢，就是说那我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很喜欢啊，而且你们周遭的人越说我们不行，我们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觉得我们越应该在一起啊，多难得是吧。那感性的方式的解决大概就是直到有一天你发现现实让你们觉得慢慢的被消磨掉那一份喜欢哎，怎么又走到那去了是吧，所以是两种停下来的方式。但是不排除坚持下去可能也有一些概率说也许能走向幸福呢。不过感情这个事情呢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做决定好吧，反正参考方法就是这样啊，这个是一个思路了，也不是标准答案，好吧。没有烧鸭不吃饭，他说我昨天去食堂打饭，打饭的阿姨问我那个菜在哪里啊，然后我非常激动地指着那个菜说那个菜在这里在这里啊，虽然阿姨戴着口罩，但是我看到她一边笑眯眯一边对我说话。至于我为什么激动，因为阿姨的手一点都不抖，她给了我好多。宅需不宅，他说和好兄弟的第一次相遇啊，我记得那时候呢刚分班上电脑课，我们都不认识彼此，我不记得自己的座位，以为他坐的那个地方是我坐的，于是我就板着一张黑脸上去问说，嘿哥们儿，这不是我的座位吗？那时候我的好兄弟一脸懵啊。虽然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特别熟了，但是一旦我们聊起当时相认的那个场景，我的脚趾头在地板上都可以抠一整节课。怎么的香，怎么的烂，怎么寒酸，怎么的棒，赢了就是猫熊，输了就是狗熊，装一丝的模仿有什么用，开创你的未来，命运自己主宰，别只做个猫袋，等人必中，等人必中，有什么用，只是个必中，有什么用。王琦他说刚刚聊到唱歌的事儿，我想在这发言，就说我妈就是那个唱歌跑调的人，但是她自己全然不知道，当然这个受害者当然就是我和我的爸爸了。阿琦，我觉得要不然就这件事情还是不要跟你妈妈说好了，反正唱得高兴就好，对不对？身在半，三幺麦，搞这么的像，这么的烂，这么寒酸，这么的笨，赢了就是猫熊，输了就是狗熊，装一丝的模仿有什么用，开创你的未来，命运自己主宰，别只做个猫袋，有这个波跟比重有什么，所以我要感谢我的电脑，因为它让我唱歌没有瑕疵，就像机器人一样。编号八九七五七。 北京时间23:30。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在幸福的隔壁，只为等你一句回应。 珍藏的书签，也许上次在我伞上划过的一滴雨，是你曾经遗落到大地的眼泪。缘分妙不可言，而这一刻它开始变得真切。不需要定义我们的关系，把你的故事借给我，我就是你的心声。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天晚上呢，我们聊过去发生的一些尴尬的事啊、哦。希望你呢也尽快的让我看到你的微博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伟，黄伟。有些朋友呢就常常是这样，我都快要跟你在零点之前说晚安了，然后你再跑来哒哒哒哒哒敲下一大段的字，然后下了节目说，哦，这个朋友说的真好啊。可是尴尬就在于你干嘛不早点来，对吧？懒是懒癌的癌，他说，我曾经的尴尬当然就是认错人啦。嗯，小的时候还随便牵着个阿姨喊人妈妈。如果那个对方真的是一个未婚未育的年轻的小阿姨，那真的也让人家挺尴尬的，是吧？什么？你觉得是你自己尴尬是吧？你不就是尴尬？我小朋友不要，真的不要随便牵错人的，很危险的。时间的 Melody 他说，今天在我身上就发生了超级尴尬的事儿。我做文档的时候呢忘记保存了，然后突然这个文档呢就卡死了，然后我紧张到手抖，然后最后点了不保存，然后今天加班做所有的东西全没了，然后公司里面同事们唉声叹气的，因为这份文档非常着急要明天又要回去加个班啊。那真的是不只是尴尬了，可能还很生自己气呢。我理解这种状况啊，就是千辛万苦用心血搞出来的东西，然后突然没了，是吧？然后这事态还特别紧急，你还得必须要重新赶着时间重新来一次。那个重新来一次的整一个过程呢，那个状态是不如第一次的，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是在一种更加愤慨的感觉下面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一边还要去回忆说，我上一遍是怎么弄的，写了些什么，可能那个出来的效果也不如第一遍，可是没有办法了，现在就是把你推动到人生必须要经历几次这样的波折。是啊，人生当中谁会少这几次波折呢？就是翻工的这个经历啊，我相信每个人这辈子都得经历几次吧。那就吃一堑长一智好了。Venice 123他说，现在我的尴尬的问题就是因为疫情防控嘛，然后就被困在表姐的家里了，其实平时很少待在一起的，可是逼得现在每天我们都得四目相对，然后每天彼此其实生活方式都很不一样，可是现在就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是真的很尴尬。我也希望这个疫情快点好转吧，我想要快点回学校，我想要回去拍毕业照啊。是啊，也希望这个疫情要尽快的好起来。可今天晚上我们又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啊，说这个广州的海珠区在11月5号的零点啊，也就是20分钟之后，在这个五号的零点哦就开始了啊，记好了，如果海珠的朋友们啊，然后一直到这个11月7号的 24时啊，这个全区是严格控制人员流动的，每户每天都会安排一个人分时有序的外出去购买生活物资，或者是领取无接触式的配送的物资哦。所以这个周末，尤其这个周末啊，海珠区的朋友们也要积极的配合这个区域的疫情管控，好吧？我相信大家齐心协力呢，这一次广州依然能够像过去的几轮这个疫情的侵袭一样，我们必然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哦。贝光环他说，我的尴尬在于说晚上下班的时候在电梯里面，哎，这个中途门开了，有人要进来，可是他还在和别人讲话，又没有马上进来，所以呢我顺手就按了个关门，结果呢那个人又很不巧刚要这个时候非要进来，结果给这个关门吓一跳啊，所以那会儿真的是挺尴尬的。嘉玲说今天上午在线上给大家上课啊，然后一不小心呢我点开了这个话筒，而当时呢我正在找我的笔，我一直在喊说我的笔呢我的笔呢，然后老师就说，同学请你关一下你的麦好吗？哇，真的好尴尬，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麦开了。就是每一个同学自己那边的麦要打开的话呢，就是全班同学都可以听到的。你太可乐了吧。C 一不是西西，他说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个自己认识的妹妹啊，当然不是很熟那种了。然后她当时就非常热情的朝我跑过来，张开双臂要拥抱我。我当时就想着，哇，我好歹要回应一下人家吧。于是我也就准备去抱她，结果人家直接从我旁边跑过去，抱着我后面的她的自己的一个同学，然后我的同学就在旁边笑疯了。真的是这个画面感太强烈了。当你要张开双臂的时候，拥抱的是对方迅速穿过你留下的一阵风，只有你独自在风中凌乱，而你并肩同行的同学在旁边笑疯。这大概是以后我们常常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会向别人提及的一件你人生当中很有乐趣的事哦。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些尴尬在那个当下真的很尴尬，然后不知道抠出多大一个洞来。可是，如果人生当中你不经历、不发生一些这样子的事情，以后跟人聊天，你不会觉得你的人生太无聊吗？可是如果说，就像今晚这样，你来互动的时候可以说一说啊，你说啊，这个话题我可以参与，你看当时我多尴尬。你没有觉得说参与完今天节目把这些事情一聊，你突然觉得你过往的人生其实蛮有趣的吗？小呆瓜他说，刚刚提及这个海珠区的动态啊，作为一个海珠区的娃，我在这里哦，想表达的是我还没有囤菜，然后今天下班的时候我去到那个核酸点也收摊了，于是我没有这个24小时恐怕也进不了公共场所，所以这个接下来就真的是像今天聊到的还蛮尴尬的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近期如果说你所处的这个周边啊，这个疫情防控，你发现说其实每天爆出来的这个动态进展呢，你发现这个还是会有这个有可能波及到你的话呢，我觉得平时呢也不用多吧，就反正就是适当的在家里面配备一点这个应急的 一小部分东西，我觉得是 OK 的啊。当然也没真的完全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像以前，前一两年看新闻，就有些人就是什么家里一个大冰箱全部塞满什么，那我觉得好像也真的没这个必要，这是要理智的对待啊。但我觉得适当的配备应该可以有啦。今天呢，我们是一起在节目当中聊的是你曾经遇到过一些怎样的尴尬的事情，也欢迎你一起到节目当中来打 call 互动啊，聊一聊你曾经遇过的这些尴尬。然后看到你的微博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伟，对，那个伟，黄伟。 芬把秘密藏在了音符里，梵高把秘密藏在了画作里，爱因斯坦把秘密藏在了公式里，而你更多的时候把秘密藏在了心里。在睡前柔软的时光里，让我用声音给你点亮一盏灯，为那些难以安放的秘密照亮新的出口。把悲伤缩小一点，让快乐放大一些。星空夜话，陪你枕边私语的秘密伙伴。 Flower 说，我现在数了数家里面的剩余库存，有面条、鸡蛋呢、梅菜、笋丝和榨菜啊，听起来好像也蛮丰富的。刚刚有一个朋友呢也提及说好像没有囤菜什么的，但我觉得也不用太慌张了啊，因为我觉得广州的这个疫情防控呢还是做得相当到位的，就不要太慌张，因为我相信一定你留意一下这个社区的各种消息啊、通知啊，还有一些新闻的进展动态什么的，反正我刚因为在做节目，我又没有太仔细的去看那个通知的全文啊，就是里面好像我有关注到，好像真的有一些这个政府的物资配送的，所以也不要太慌张，好吧？ 朋友般拥抱，耶！你说的有。 Selina 任嘉萱， 我是光良。 你好，我是蔡康永。 大家好，我是景甜。 我是许茹芸。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是周蕙。 我是张涵予。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我是王铮。 大家好，我是萱子。 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尚雯婕。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大家好，我是许飞。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支持黄伟的节目，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星空夜话， 星空夜话，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不只是聆听，在星空你还可以很开心地表达你自己。其实生活当中放松的时刻不是太多，尤其什么时候特别紧绷呢？可能刚刚出现尴尬状况的时候，哇，脚趾头抠来抠去，到底怎么办怎么办？哇，那一刻真的是，我觉得大脑应该是不知道是处于一种，好像处于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就是一边你感觉自己的大脑是飞速运转，同时你又感觉自己的大脑是一片空白。哦，这是一种特别神奇的体验啊！所以曾经你经历过怎样的尴尬呢？你也可以一起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聊一聊的啊。让我看到你的微博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位黄伟。严朱婷他说，我今天最尴尬的事儿莫过于就在刚刚，我在群里面聊天聊了很久，最后我才发现我把两个头像一样颜色的人错看成了同一个人。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人在忙碌的时候同时又在回复信息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手是碰到了界面当中的什么东西，一不小心呢好像钻进了另外一个对话框里面，然后全然没有发现自己进错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在一个工作啊，或者说交谈正事儿的一个群里面，突然说了几句很奇怪的话，然后很快意识到不对，然后又发现对方撤回了。严朱婷说，哇，感觉今天的一个小时过得好快啊，感觉才听了十分钟而已啊。这个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对吧？自己经历尴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太难让人熬过去吧，可是当事情过去了，你当做一个自己的谈资的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可以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很多的快乐。不吃饭，他说我和同学一起吃，去校门口拿快递的时候啊，这个铁门外的大哥凭着取件码找不到快递，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喊李依依，然后大哥说什么呀，我鼓足勇气大喊李依依，突然我感觉到空气都凝固了，然后我旁边的人说，哇，他都叫依依耶。快到拿到快递，抛下同学我就撒腿就跑啊，其实这是我随便写的一个名字。